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从早晨延续下来的雾气现在还没有消散，下午天气逐渐转晴，气温较高，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摄氏度左右。在高温炎热的天气当中呢，今天还是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暑降温。高温天气使得水电的需求量增大，请大家节约水电，开源节流，杜绝浪费。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轻雾转晴，西南风2-3级，气温28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45%。今天下午轻雾转晴，偏南风3-4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现在我身边有一些低矮的植物，它们不是草，它们是树，是桦树，它是这里的极地矮桦。它的主干从地面上一长出来就匍匐生长。所不同的是 专业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客观的笔触，揭开神奇岛屿的面纱，走进这片属于北极熊的土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斯瓦尔巴密码》，断续《北极博物笔记》。为什么那里能够成为极地科研、探险和旅游的圣地？为什么那里会聚集如此多的极地动物？为什么那里会成为植物的小人国？为什么那里被称为天然的极地冰川博物馆？博物学者、科普作家段旭带您走进神秘的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说到感受世界，今天读书俱乐部节目要带大家去北极了。那我们今天的领路人是谁呢？他呢就是那本书，前面也说到过了啊，叫做斯瓦尔巴密码，断续北极博物笔记的作者段旭先生。他是一位博物学者，也是科普作家，他就在直播机房，现在要带大家上路了。段旭先生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刘莎好。 哎，今天您带我们大家上路去北极，外面那么热，希望啊通过我们的电波啊传递给大家的是凉凉的，凉凉的又舒服的那种感觉。 是的，极地现在这个季节呢正迎来它的盛夏。 哎，它盛夏大家注意一下啊，不是30多度。 它的盛夏就如同你说的，非常的凉爽宜人。 那一般情况下北极的盛夏的温度能够到达，也到不了零度，要到零度的话冰就该化了，所以应该是-10度左右，有这样的温度吗？ 这是我们一般人对于北极的看法。然而我今天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地处北大西洋暖流所流经的北冰洋区域。这个地方尽管进入极地已经很深很深的了。将近到 北纬78度到北纬80度这样的样子 啊，已经快到直角的那个地方了。 对，已经快到北纬90度北极点的那个地方了。 对呀、 然而有北大西洋暖流，那里夏季的平均温度居然是零度到正七度。 我知道北京冰洋的冰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因为这儿都化了。 比它向南的北极地区，比如说阿拉斯加北极、这个俄罗斯的楚科奇北极，加拿大北极，因为没有这条暖流的影响，都比它温度要低得多得多。而得益于这一条暖流啊，使那里成为植物极地植物和极地动物的天堂。 没错没错，如果要是常年的零下三四十度，或者最高的温度零下十度左右的话，我觉得那儿可能会有植物，但很少很少，绝对不能称作天堂这两个字。正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斯瓦尔巴群岛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有暖流经过，所以才会有，虽然我们看起来啊，不像比如说亚马逊那么雄伟壮阔的森林，但是绝对也是非常震撼人心的那样的极地的植物给大家带来的感受。 是的，到了夏季的时候，鲜花盛开，在斯瓦尔巴群岛靠近海岸的苔原地带，是一片鲜花盛开的地方。 啊，极地的花不是很小很小吗？如果能够在那个地方看到鲜花盛开的话，我觉得得好多好多，甚至得用无数的这样词来形容才有那么多的鲜花盛开的感觉，是不是呢？ 你的判断非常的对，因为在斯瓦尔巴群岛，那里的植物，有花植物，我说啊，绿色开花的高等植物，基本上都是虫媒化，也就是靠小虫子来传播花粉的。所以呢，它就要在盛夏的季节把自己的花开得又大又艳，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招蜂引蝶，为它传粉。所以极地的花呢，啊，非常的漂亮。啊，鲜黄色、鲜红色，或者是玫瑰红色，啊，亮蓝色，这样的纯色系的花非常的多。 一听就感觉那儿虫子的视力都不太好，所以没办法，逼得这花得开得这么鲜艳，才能把这些小虫子给招来替他们传花粉。 是的，那里的气候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暖季啊，最暖的时候呢，是和植物生长的月份只有三个月，三个月多一点儿，它们要在这么短的季节内完成发芽、长叶、开花、结实、种子成熟这样生命的过程。所以呢，在盛夏季节，尤其是花季，给人呈现的是怒放的态势。 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呀说到了啊，现在虽然在北京，很热。但是呢，在北极很凉快，可以用，如果说我们到了斯瓦尔巴群岛的话，可以用舒适啊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并不是像大家想的还是零下十好几度那样的一个感受。我们知道啊，段旭先生呢是著名的博物学家，也是科普作家，去过很多地儿。虽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重点谈的是斯瓦尔巴群岛，但是段旭先生还去过南极，还去过北极的极地区啊，当然还去过热的地方，比如非洲。如果让您啊跟大家，我觉得我给您出一难题儿，但是也特别想听到您这个答案。如果让您呢来选择，您看您去过南极，去过北极的极地的那个北极点那附近，也刚才我们说的今天的故事呢，我们主要是谈到的斯瓦尔巴群岛的那里面的动物和植物。那么还有您去过非洲，去过南非，我要非让您选择一个这些地方，您认为哪个地方最好的话，您的答案是不是肯定是斯瓦尔巴群岛呢？因为咱今天要讲斯瓦尔巴群岛，我觉得您现在回答什么您都答不对了。 斯瓦尔巴群岛的确非常的舒服，因为我在热带做工作，比如说苏拉威西岛这样的热带雨林地区它处在赤道的附近，这些热带的地区呢小虫子特别的多， 大虫子也多， 大虫子也没错啊，那个两米多长，飞禽 走兽也多， 对，两米多长的眼镜王蛇啊什么都遇到过啊。在北极斯瓦尔巴群岛为什么舒服，不用想这些毒虫的事情。在那个热带啊，有时候衬衫啊那个背心里面 突然有针扎的那种情况，你就得赶紧去看，不然的话那个蚂蚁就把你的那个肚子或者是你的胸脯就给叮了，叮完了之后一个特别大的包。而在北极呢，我这人呢是怕冷的，但是在北极我可以多穿呀，是吧？到了北纬八十度呢，可能是会降到零下啊、夏季会在零度以下啊、甚至极端天气出现的时候会降到零下十度这样的极端的气候条件，但是我可以多穿一点，回到船舱里就好了。 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非得让段旭先生去选择他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的话，他说如果从有没有大虫子小虫子角度来讲啊，他觉得斯瓦尔巴群岛好，是吧？因为咱今天就讲斯瓦尔巴群岛，所以无论如何今天您都得说斯瓦尔巴群岛好，是这意思吗，段先生？ 天哪，可以这样吧。 好，我们回来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斯瓦尔巴密码，段旭北极博物笔记啊。首先呢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呢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就大致的说一说。因为我想呢，这样的一本新书可能有的读者朋友已经拿到手了，但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不太了解，所以呢为了方便接下来听众朋友的收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 好，这本书呢主要是讲北极的动物、植物、冰川地貌啊这样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因为我以前做，不论是做科研性质的考察还是做科普性质的那个考察，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直到我有近几年的带媒体带公众到北极去做模拟的科学考察的时候，这是一种大型的科学传播活动啊、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上船的我们的素人啊，公众，特别是 你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都不懂的第一次去北极的，到那儿看见什么都新鲜的，是吧？ 是啊，他们在上船之前也想对北极有一个了解。大家想一想，那么难去的地方啊，之前想做一做功课，不能说到那儿一看啊，这是鸟，那个也是鸟，这是花，那个也是花， 必须啊，那个是草，那个还是草。 对呀、这样的话就太对不起那个地方了。结果大家就去这个新华书店呀，互联网上啊， 找攻略， 去找指南。 我做节目之前也找了，没有。 是这样子的。然后人家就对我说啊，段老师啊，这个我们找了好多的书，基本上都是这几种。一种是这个有感而发的极地探险家写的，这个东西啊不太适用于我们。我们想看一种到那儿去，到北极去能看到什么，怎么看，这些东西啊都是什么，这样的一本书正好我的这个研究课题呢与动物、植物跟冰川地貌和人类学都有关系。博物学是一个宏观的认识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体系嘛，所以呢就把那里的动物，尤其是大型的，我们游客到那里能够见到的大型的哺乳类大型的鸟类脊椎动物进行了一个描述。那里的植物，那里有50多种有花植物，我介绍了将近30种将近30种最常见最美丽的有花植物。典型的冰川地貌和人文的历史景观，我在我的书中基本上描述的比较齐全。所以呢就把用这个笔记的形式，而百科全书这样的结构做了一个北极全看见力求大家拿到这本书就可以到北极有一种全看见这样的一个希望在里面。如果说我们不去北极，也可以躺在床上去卧游北极，我想这也是我的一点希望嘛。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现在我身边有一些低矮的植物，它们不是草，它们是树。 是桦树，在我的对面就有高达十几米的白桦树，而这里的桦树不足20厘米，也是呈垫状生长，它是这里的极地矮桦，它的主干从地面上一长出来就匍匐生长，所不同的是它的小枝会垂直向上。由于极地周围的气候，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斯瓦尔巴密码段旭北极博物笔记。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正是这本书的作者段旭先生。我们前面说到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去北极啊。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您听到了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就是段旭先生在北极的时候，看到极地的一种小桦树的时候给大家做的一个讲解。我们还能听到一些呲呲的那个声音，那是风声是不是？ 对，那个是北极圈周围的扫地风。 哎，我们刚才这样的一段录音呢，就把大家带回到了北极。其实段旭先生，您刚才听了这样的一段录音，是不是也回到了当时跟大家讲这个极地的这个小桦树，这叫极地矮桦的时候的情景？哎，为什么特意的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了这样的一小段录音呢？让大家从这样的一小段录音开始走回，或者说跟你一起回到北极呢？ 因为我们欧亚大陆的北极呢，和我们国家的这个植物的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欧亚大陆类型的。到那个地方去呢，就会感到哎呀，我对这些植物都似曾相识。但是呢，到了北极之后，由于极地的风、极地的低温，它们变得小小的、矮矮的，变成了植物界的小人国。所以呢，到北极去，我对面比如说在北极圈周围，对面就是十几米高的桦树，而在这个风力和温度比较低的地区海拔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就会出现极地植物所特有的垫状生长方式，就像馒头一样半球体一样匍匐在地上像小小的桦树所以呢首先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段录音。 哎，我们刚才已经了解过了啊。如果是大家搜集过一些资料，虽然您从网上搜不到怎么去去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去玩的攻略，但是您会搜到一些知识性的内容，那里面就会谈到说呀，北极的好多地方都是植物的小人国，是什么原因呢？前面段先生已经给大家做了回答。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其实是去北极旅游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那不仅仅包括今天我们的主角斯瓦尔巴群岛，也说到了北极的一些不是说腹地比较深的地方，是比较外围的地方，也是很多朋友都要去那儿游玩的。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天气的原因。您认为段先生还有什么原因让大家会选择在每年的六月到九月这个时间段有那么多的人前往北极去旅游呢？为什么这是一个旅游的，我觉得应该现在叫一个黄金目的地了。 因为这段时间呢是北极的窗口，大家想一想，在这一段时间24小时在北极圈内是白天 对啊，它是极 昼 的情况。 而北极呢是半年白天半年黑夜。 嗯， 如果是黑夜到那里去，不但这个积雪非常的深，我们的交通工具和我们的行动都会受到限制当地人也不会出来接待你的因为当地人要猫在家里面猫冬，而且呢那个时候呢喝很多的酒实在是无所事事可干。尤其是 半年都黑天都猫在家里，这真挺痛苦的，欢迎他们到中国来旅游。 是啊很多人就到这个温带去感受白天嘛。半年极地，半年白天半年黑夜，咱们趁白昼的时候去，而且呢是最暖和的时候去，这时候呢北极就刚才我说了是一种怒放的生命是一种怒放的态势。 这个是斯瓦尔巴群岛的情况，如果要去北极的腹地的话，还是严寒的冰雪的冰天雪地的情况。 斯瓦尔巴群岛已经在北极的腹地了我刚才说呢极地矮化的那个地方 更深的地方 就没有陆地了，就是 都是冰川北极点的地方。 对，是一望无际的海冰，因为我们知道 北极的核心区，最核心的地区呢是北冰洋的夏季海冰区，厚厚的海冰覆盖了整个海面。北极点那个地方呢就是一片一望无际白茫茫的地方，那个地方夏季是不化的。而斯瓦尔巴群岛以及夏季北极圈周围的地区，到了夏季不但有鲜花，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鸟、极地动物到这里来繁殖，到这里来索饵，也就去找吃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能观赏到最好的植物、最好的动物，冰川地貌也给大家显露出来。所以到这时候去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丰富的北极。 如果要是过了九月份的时候，肯定也还是极昼的时候啊。那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冷了？到九月份之后的时候，温度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八月下旬之后呢，北极就开始时不时的就开始飘小雪花了。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很冷了。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呢，雪呢就已经是开始下的大一些了。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想看丰富的不是那个看极光极光是要极夜的时候去，冬天去，而夏季感受那个丰富的北极，赶在六月、七月、八月这是北极的黄金三个月。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名字叫做《斯瓦尔巴群岛》，其实是北极的一片土地一个部分。谈到了北极，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说我们有科考船去考察过。但是大家如果是搜索一下斯瓦尔巴群岛的一些资料，可能会看到中国人可以在斯瓦尔巴群岛啊，当然是在他所属的国挪威的这个法律的允许下，可以正当的从事工作呀、经营啊等等。为什么我们对北极和对斯瓦尔巴群岛的这样的一个对中国人的条件是不太一样的呢？段先生，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跟我们大家应该在节目当中解释一下，说一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斯瓦尔巴群岛对我们国人的开放程度的确跟其他地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1925年的时候加入了斯瓦尔巴条约。这个条约呢是中国近代史上对我们国家自己还有一点好处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它的缔约国只要承认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属于挪威王国所有，就可以在群岛自由进出并且呢可以从事在它的法律允许下从事正当的公平的经营生产生活这样的活动。当然我们现在进出斯瓦尔巴也不是说我们不用签证 挪威的签证肯定是理想的。 对，因为我们要从挪威进出嘛是吧，而且呢还要办多次进出的这个才可以。 北欧的签证好办吗，段先生？您是不是都是工作签证办的？ 我有因私办的时候还是可以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可以能办多次往返的是吧？ 对，可以的。 通常你看你一进一出，实际上是先是到了这个挪威以后，进出北极就要这就至少是两次。 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出发，只要买一张到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机票。 我以为您说直接买一张到斯瓦尔巴群岛的机票呢。 到了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之后呢，我们再转它的这个北欧航空或者是挪威航空。这样呢 这不算出入境是吗？ 算是出入境。你要在这个斯瓦尔巴群岛的前一站特罗姆瑟这个城市，也叫北极之门嘛，这个地方呢摁一个出这个申根国的章然后就可以出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再摁一个进来的章就 OK 了。有的时候这个章呢是在奥斯陆这个机场上飞机之前也可以摁。 他能办申根签证就容易了，现在很多国家的这个申根签证是比较容易办的。 对的。 所以 如果大家要是想去北极旅行的话，可能挪威不太好办。你可以，我知道现在好像法国的，如果你首发目的地是法国的申根签证，应该是最容易办的。而且好像法国还有3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多次往返的这个申根签证。哎呦，现在我觉得出版了这么一本书《斯瓦尔巴群岛》啊，这个时候出版啊，还挺好的。既赶上去北极的旺季，然后呢，段旭先生给大家做了这个动植物的这样的一些科考的普及工作。到那儿您到那儿一看，就不会说这是花那是花那还是花了。 我们知道可以办这个到法国的签证啊，在巴黎玩个一两天，然后再接着飞嘛。 对啊，对啊，然后直接再飞、 啊、 飞到那儿，就避免了办挪威的签证了。哎，说一个笑话啊，我不知道段先生您还有没有印象啊？很多年前有一部特别有名的电影，我就不说是哪部影片，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当然他也是从网上找的段子。 嗯，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北极熊不吃企鹅吗？ 哦， 您有那个，您有印象吧？ 我回答过这个问题，在我的书中。 当时哎、啊，影片当中那个情节啊、是说呢，哎，那小姑娘怎么想不明白，说为什么这北极熊它吃肉，它不吃企鹅？后来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是因为呀，北极它没企鹅，说企鹅都在南极。但是据我所知，现在有一些新的报道啊，说以前北极是有企鹅的，现在又把一些企鹅，当然不是在北极极地里面生活企鹅，是它附近的一些国家企鹅又引到这个北极了，所以现在北极已经有企鹅了。我想问一下段先生，因为这几年您不一直都去北极吗？北极现在真的已经有企鹅了吗？就是说以后北极熊有可能能吃到企鹅了，是这样的吗？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北极没有企鹅，没有我们现代意义上说的企鹅这个物种。 嗯， 但是在很久很久啊、也不是很久，在100多年以前，北极有一种叫做企鹅的，用企鹅这个单词命名的鸟类。 对， 但是这种鸟类很可惜，在由于我们人类的贪婪，已经被我们捕杀光了，灭绝了。 哎， 就把 penguin 啊，这个企鹅的这个单词呢，让给了南极长得相似的那种动物。其实，北极的那种大鸟啊，它才是企鹅这个单词的 真正的 出处 主人。 只不过它灭绝了。我们管北极的那种大鸟现在叫做大海雀。 但是不是说有现在经过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啊，就是类似的一种企鹅的，我说的是真正的跟南极企鹅的类似的一种啊，在北极的一些附近的国家有的那种也是类似海鸟啊，已经放回到这个南极，有这样的一个科学考察的项目。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项目是不是已经进行了，因为在上这期节目之前，我到处找北极的资料，虽然挺少的，不过我还看到了一些。 如果说有这样的项目的话，我是不推崇的。为什么呢？这是很严重的一种生物入侵。企鹅是企鹅目的，而以前的那种北极的企鹅是恒行目的，它们 鸟类， 对，它们根本就不是一家子。而企鹅在南极有它的食物链，有它的这个生态位置啊，是食物链中的一环。它如果说把它放到了北极，它势必会破坏北极的食物链，因为它没有它的生态位置嘛。愣挤进去一种鸟。然而北极有很多长得跟企鹅差不多的鸟啊，是大海雀的亲戚，也是黑身白肚皮。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跟着作者段旭一起走进北极，一起来分享他的新书《斯瓦尔巴密码：段旭北极博物笔记》。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把眼泪种在心上，会

感受智慧的温度。 现在我身边有一些低矮的植物，它们不是草，它们是树，是桦树，它是这里的极地矮桦。它的主干从地面上一长出来就匍匐生长。所不同的是 专业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客观的笔触，揭开神奇岛屿的面纱，走进这片属于北极熊的土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斯瓦尔巴密码》，断续《北极博物笔记》。为什么那里能够成为极地科研、探险和旅游的圣地？为什么那里会聚集如此多的极地动物？为什么那里会成为植物的小人国？为什么那里被称为天然的极地冰川博物馆？博物学者、科普作家段旭带您走进神秘的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斯瓦尔巴密码：断续北极博物笔记》。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啊，段旭先生。在前面时间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这本书里面都有什么样的内容，有好多的字儿，有好多的图片，有好多的段旭先生在北极的所思所想所感。最重要的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带来了好多来自北极的声音。前面呢，我们已经听到了一小段啊，是当时说的有一种小桦树叫北极矮桦的啊，当时的一个讲解。稍后呢，还有动物的声音带给大家。别着急，别着急，我们的节目再继续，您会听到啊很多的我不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动物，反正它会叫，它会有声音。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这本书的一些内容，也谈到了这本书其实还能够当做一本大家去北极旅行的，我觉得能当一本攻略，然后能当一本科学考察的书籍。其实那里面还谈到了啊，很多和斯瓦尔巴群岛有关的故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觉得这本书绝对，您要是想从百度上搜，或者从其他的那些搜索引擎上去搜，有类似的内容的这样的文字可能特别特别少。我觉得这是我个人感受到的一点，我觉得看这本书是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不知道段先生您自己有没有感受呢？北极的书籍也有，那您认为您这本书和其他的北极的书的最大的特点或者区别都有哪些呢？ 因为我们国家的北极研究起步的比较晚，大家众所周知，我们的南极科学考察始自20世纪80年代初，而北极的科学考察呢，直到2000几年21世纪初，我们才有了第一个科学考察站，中国北极黄河站。所以呢，我们在极地，尤其是在北极，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空白的。而国外的北极的书呢，由于它的语言性，还有它的这个适合当它所在国家的文化背景，来我们国家很少，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生常谈，众所周知的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专业科学家对于他所研究的很窄的一个领域的描述，或者是 啊那种科学报告，对吧？ 科学报告， 还有这个 北极探险家回来之后感想多，而实际的操作性比较少的一些随笔。我想对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北极旅游进行轻探险活动，是不适用的。所以呢，这么多次北极考察回来之后呢，我就用我自己的对北极物种的了解，以故事的手法，以这个指南的结构啊，做了一本这样的中文书。目前来讲，全面介绍北极，尤其是斯瓦尔巴群岛的中文书，我 还没有看到其他的。 我在网上搜了，刚才段先生说的话属实，我没有找到斯瓦尔巴群岛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详细的书籍的介绍或者文字的介绍。而且呢，刚才我也特别跟大家说到了，在这本书当中，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当然文字量也非常大，不过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图片，还有一些插图，在这也特别要跟大家说一说。段先生他没有说，但我要告诉大家，除了我用在上节目之前段先生跟我说的原话，然后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段先生说的这书里面所有的照片，除了在书里面有一张他自己本人大头照以外，剩下都是他亲自拍摄的，对吧？是原话是不是？ 是这样的。 还有，如果是细心的读者朋友啊，拿到这本书以后会发现，在这书里面加一张，哎呀，我个人觉得这是我看到的特别好的一份地图。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一份应该是一份怎么讲？它是一本科普书籍的地图，所以呢它会非常非常的严谨，但是在严谨的同时呢，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份特别可爱的地图。这是斯瓦尔巴群岛的一份地图，地图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地理的位置，还有呢动物的位置，基本上就标注了都有什么样的动物还有植物它们的一些特性。而且在后面呢还有一个就跟一份目录似的，把所有的动物都做了一个说明。我其实段旭先生，我跟您说，其实打开这本书，如果以先入为主的这个思想来说，我其实最开始喜欢的是这份图，这份小图表。 谢谢你对我工作的认可。 告诉一下大家，您自己来告诉大家，这是谁画的？ 这里面的动物、植物和风景的原图啊，是我画在宣纸上，画在手宣的上面的工笔插画。整个地图呢是由化工出版社的设计师林林老师他来设计的。原始的斯瓦尔巴的地形图呢是由一张在船上啊抗冰船上使用的斯瓦尔巴群岛的轮廓图加以细化整理。中文名的翻译啊，中文地名的翻译啊，共同来制作的这样的大家看到的北极博物地图。 哎，按道理说，因为我做读书节目，做知识类的节目，我也属于见多识广的人了。但是我一看到了这样的一份图以后啊，一下就喜欢上了，真的是又精致又科学又严谨又好玩，而且有好多动物还都特别萌萌的。那说过了这个手绘的图片以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插图。段旭先生，这一幅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插图，而且有好多的插图其实是动物的那种动态的。我应该有一个猜测是没错的，您照了成千上万的照片，可能从中才有一两张能够使用的，对不对？ 野生动物摄影就是这样，废片特别的多，有点像新闻摄影，它很多东西都是在一瞬间抓拍的，所以呢，到极地去就要多照，因为他们是不光是给大家留一个这样的艺术方面的享受，它同时也是严谨的科学证据。 尤其是我在这个图片当中啊，大家来回忆一下，平常我们大家用搜索工具会搜到很多北极熊的照片，然后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一张北极熊的照片，我觉得真清楚呀。而且北极熊的状态啊，它是那种半回身的状态，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北极熊的一个姿态。但我真没有想到那居然是您亲手拍摄的。当时我没有看资料的时候，我还以为哎呀，这书从哪找的图，我找的图真好。 我一共近距离观察北极熊呢是十几次。能离到多近呢？能离到，可以告诉大家最近的时候呢可以离它30米远啊，中间就隔一道浅浅的海水，因为你是不能够在岸上去观察北极熊的。在岸上观察北极熊，北极熊跑得非常的快 啊，北极熊跑得特别快。 对呀，你别看它胖胖的，看似笨笨的，它时速可达到每小时60公里。 哎，其实大家注意，好多熊类，尤其熊猫，以前大家都觉得熊猫萌萌的、圆滚滚的，其实熊猫那家伙跑得也特别快。所以，北极熊和熊猫都同一个科的，它们应该都属于能比较能跑的动物了。 熊科动物的这个身体结构很适合奔跑，跑起来可比刘翔快多了。 说到了北极熊啊，说到了北极，前面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大家以前看过影片当中的一个关于北极熊是不是能吃企鹅的问题。那接下来啊，在最近几年，其实北极熊的生存的问题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在这本书当中啊，在斯瓦尔巴群岛在斯瓦尔巴密码当中，其实也有介绍。跟我们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吧，到底北极熊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节目有时间有限，所以不能把所有内容都呈现给大家。不过关于北极熊的问题，还是一定要在今天啊，带大家聊北极的时候来说一说。 由于北极的核心区域的海冰，夏季海冰啊，逐年的减少，很多北极熊呢没有赶上夏季的海冰啊，退却的很快嘛，被留在了岸上，他们留在岸上挨饿。夏季观察北极熊，有的时候我们就在岛上看到这么伟大的动物萎靡不振的待在海滩上，用两条前腿拖着两条后腿，在很脆弱的啊疲惫的啊这种状态下啊进行夏眠啊，不得已而为之的夏天睡觉。的确它的现在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如果你想看到雄壮的营养状态好的北极熊，必须要乘坐级别高的抗冰船前往北纬80度以上的夏季海冰区，因为在那个上面呢，夏季的北极熊是可以饱餐海豹的。所以我看到的观察到的500公斤以上的巨熊啊，都是在北纬80度以上的冰海乘坐大抗冰船 1A 1A 加啊这样的大抗冰船在浮冰区啊，要巡行很久才能够找到这样的雄壮的大北极熊。 所以我们大家很早以前看过一篇科学报道，就说因为全球变暖，所以北极的北极熊正在饿死，北极熊的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其实您的感受并不是这样的，是吗？或者说有一些出入 啊？是有些出入。2013年的时候，英国卫报的记者在斯瓦尔巴群岛拍摄到一头饿死他认为他的报道中被讲成饿死的北极熊，像一张地毯一样啊趴在地上。正巧我呢在他发表这个文章的前几天就在这头北极熊的身旁。通过我对他进行了一个体格检查之后呢，发现他并不能成为气候变暖的一个案例，因为这头北极熊是老死的，已经它的两个大的犬齿都已经磨损，有的呢齿间已经消失了，鼻面部呈现出很大的老态，而且它的脚爪、四肢还有营养状况都表明它是一个饿病质病老而死的北极熊。所以呢很遗憾不能成为这头北极熊，我是这单独的这个案例是不能成为气候变化的一个依据的。但是呢北极熊目前的生存状况的确是和目前新闻界所报道的不容乐观。 又是一段啊，伴随的呼呼的北极的风声当中的鸟鸣声，大家猜是一种什么样的鸟？我觉得大家都猜不出来，所以段先生还是给大家答案吧。刚才这段录音是来自北极的您的一小段录音啊，这是一种鸟的叫声，什么鸟？ 体态非常轻盈，羽色非常干净的三趾鸥，三个脚趾的海鸥。 通常海鸥几个脚趾 后面会有一个小小的脚趾由于很多鸟呢它要这个落在树干上去抓那个枝条，所以说呢它会 在前面三个指的后面会有残留一个小指，而三指欧呢，它只有前面的三个脚趾，后面的那个小小的残留的那个脚趾呢，就已经退化掉了。北极没有树，也没有什么电线杆子啊，电线的那颗可以抓的地方，所以它就直接落在冰上，或是落在地上。 哎，我们刚才呢是谈过了北极熊的故事，又说了这样的一种可爱的海鸟啊，其实还有继续来自北极的声音，那大家来听一听这一段是什么样的声音，和前一段有点相似，给您提个醒。大家听到了吗？还是有北极的风的声音，这个叫声明显和前面的那个三指鸥的叫声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别猜了，因为从网上也搜不到这样的叫声。现在段先生给出答案，这是什么样的鸟，它在做什么样的动作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呢？ 这段录音呢，它的这个节奏特别的紧促，这是一种典型的动物报警的声音。这是北极燕鸥它在驱赶我的声音，因为我呢进入了它的巢区，它要把我赶出它的巢区，所以呢升空发出这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呀呀呀啊这样的节奏非常紧促的声音。 这就是鸟轰人的声音是吧？ 对的。 我们刚才呢虽然跟大家谈了这么多，不论是北极的植物也好，北极的动物也好，这个动物里面有飞禽有走兽，其实现在北极的旅行呢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论是呢抱着到那儿去那种叫轻探险的目的也好，或者说学习一些科学知识也好，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到北极，到那您只看，千万不要摸，也不要动手去带走任何的北极的东西，不论是它的石子也好呀，还是飞禽走兽也好。 是的，因为北极的生态环境非常的脆弱，所以我们到那里去带走的只有照片，留下的只有脚印。 刚才您谈到了北极的生态环境非常的脆弱啊，很多朋友说那个地方虽然有人去旅行，但比起我们像北京啊、像上海啊，或者像其他一些城市来说，人为的影响毕竟少很多的，它为什么会脆弱呢？ 因为气候条件非常的恶劣，植物生长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如果你举个例子，你的脚不小心带起了一块泥土，上面呢有几片树叶啊，我可以告诉你它可能生长了几年十几年，这时候呢你就要把它轻轻地摁回去啊，绿色的那面朝上把它种回去，它还会继续生长。 刚才您谈到了在北极的很多的植物，因为北极的气候条件特别恶劣，所以它们只能长成小小的小小的，最小的那些树才只有3厘米。哎，那北极的动物啊，为什么依旧和比如和南极的或者是和周边那些国家地区动物的大小啊没有什么变化呢？还是该多大就多大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比如说北极熊吧，它是食肉目动物中体型第二大的啊，体型最大的是棕熊啊，北极熊的体型可比东北虎的体型要大得多了哈，最大的呢可以长到500公斤。为什么北极的植物长得那么小，而北极的动物能长到那么大呢？还有这个大海象啊，大型的海豹都能长得很大很大，原因是北极海里的生物量非常的大。也就是他们的食物非常的多啊，北极也有这个大团的磷虾群，也有成群的鱼群，这样呢，这样大的生物量就能够造就巨大的动物，比如说大型的蓝鲸能够长到10几米、20几米，这样的蓝鲸呢，就相当于一个大型的运输机、客机、机身那么大啊。所以说北极的生物量不容小觑。 一个小时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是段旭先生要说结束语的时间了。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有哪些内容想跟大家来分享呢？您的结束语时间很短，倒计时开始。 好，我就是想用我的书给大家介绍一个不一样的北极，多彩多姿多彩的北极，到那里去知道怎样观赏，如何去保护它，